那我们想健康怎么会健康呢？ 对， 那血液里边有毒，你如何健康呢？ 嗯， 这个问题环境改变了，不污染了，这个食物不污染了， 嗯， 我们这个做不到。 对， 没有办法做到。 嗯， 最起码短期内我们没法做到， 回避不了哈。 哎，那你又靠说靠肝来解决， 嗯， 还是做不到。 就是，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肝脏本身就出问题了。 嗯， 就是我们这回明白道理之后， 嗯， 要不然的话，大家一直担心， 嗯， 这防不胜防的事怎么办呢？哎，你像有的人老了，那脸上那个黄褐斑， 嗯， 灰暗， 对， 老年斑，那都是体内毒素的表现，沉着在皮肤表面， 嗯。这也是这个毒素啊累积多年的一个体现哈。 对呀、啊 嗯、 那为啥婴儿脸那么新鲜呢？ 就是 啥也没有啊、 嗯、 就是他血液里没有毒素， 叫洁净哈， 干净、 嗯、 那我们今天从脸上就能看出我们体内的毒素有多少了。 就是， 但我们一直以为是肝把它能分解掉， 嗯， 啊，有益菌分解毒素的功能和它的重要性和它的意义和它对我们健康的价值，这个了解了这个，我想呢，凡是体内有毒素的， 嗯， 凡是每天继续吃不放心的食物的， 嗯， 包括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心里不踏实的， 嗯， 把我们与生俱来的， 嗯， 再补回来，把这个国防军用增兵的形式把它补回来，整个环境的污染就基本上解决了。 我们每个人哈都无法回避这个一些毒素的污染哈。那就应该定期的用它来清理清理哈， 清理 像车保养一样， 对， 这样的话就能防病于未然了、 哎、所以咱们以前 嗯 不明白、嗯、不懂不了解 嗯 没研究这个有益菌分解毒素的作用 啊，既能保肝又能助肝哈，它可以帮助肝脏一起来清除这些毒素哈、 哎、把体内的毒素分解掉、嗯、清理出去。那过去有的人排出那便呢，不光恶臭 是颜色，那是紫黑色的绿色的，一看颜色，你看婴儿的粪便是什么色儿？ 对， 那就是淡黄色儿， 这块也能体现出哈。 对啊、嗯、为什么老年人的这粪便那全是黑色的恶臭的、嗯、 对， 这个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治胃病意义有多大？ 就是 咱们说讲治胃病，这个毒素你也解决不了，病菌病毒也解决不了，阴阳平衡也解决不了，免疫系统免疫功能也解决不了，谈治胃病 一直空谈哈， 那只能叫谈纸上谈兵。 对， 药是人造的，我说这个是大自然造的， 嗯， 啊、也可以叫造物主老天人造的， 与我们人类出现是一样的， 对， 自然衍生的， 对、嗯、有生命的活的。 对， 那么呢这个五分呢分解毒素， 嗯， 要说那还应该还很多很多， 嗯，这是大致哈， 哎，就是我说个大概， 嗯， 这个我们老百姓啊，将来你自己去体验。这个再说我要讲的内容，五分呢，分解毒素，要说啊，那就太多了， 嗯， 啊，这个呢，留着咱们找老百姓将来自己去体验 各种各样的毒素哈，包括我们没有讲过的， 对， 比如说有些女性啊，爱用这个化妆品，有一些这个化妆品当中的这个汞含量超标。 哎， 这个都有作用哈。 对、嗯，脸色灰暗的， 脸色灰暗的， 是吧？ 嗯， 有痤疮的， 痤疮的， 老年斑特别严重的， 哦， 口有异味，你们都去试去。 有些特殊环境的这个工作者哈， 哎， 特殊工种的哈。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大家呢在实践当中来验证我说的五分的问题。 哦，只要说对这个人体有危害的这个所有的毒素，它都有作用哈。 对、 哎，嗯， 那么下边呢，我再讲讲。第六大功能， 嗯， 六条理， 调理功能， 调理功能， 嗯， 四正五分，六条理， 六条理啊， 这个六条理，调理什么？这个用什么调理？ 嗯， 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哦、 目的？ 嗯， 那首先呢，我们得知道，我们人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之前我说，万物不自知， 对， 自己呀、啊。不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啊、 嗯、 哪知道腹腔里头还有心呢、 嗯、 还有肝呢，是吧、 嗯、 咱光知道杀猪吃猪心吃猪肝， 对， 哎，咱自己还有、 就是、 小钱就觉得挺新鲜哈、嗯、说还有肠子， 就是 这万物不自知， 就是所以有句话叫人贵自知哈， 哎， 不仅指着这个性格哈， 对、 嗯、还有这方面， 哎，人贵自知， 嗯， 但是多数不自知， 对呀、啊、 自身的